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温馨拥抱。 只能这样抱着你。我知道你有些在意，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。 只能这样抱着你，我知道你现在伤心，想有人陪你，只是如此。做不到，还想他，可能等你回家，在我们相识的楼下，还想他，可能拨你电话留话，还爱他， 爱他， 我从没怀疑过，今晚心底的挣扎。 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。

争端，相思长，爱慕爱过相逢成一郎，回肠间无奈斩断情丝，今生追恨缘有情人伤别离。谁人来